搿节是文斌为 LibriVox.org 所作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大学三百首，卷三，第97首，且被孤山河，弯弯。客乐青山瓦，汉酒绿水情，秋奔两岸阔，风筝一方寻。夏夜深长夜，江春也旧年，乡书何处达，归人洛阳边。完毕，所有 LibriVox 的论文都是公众所有的。